国际跆拳道联盟总裁李永善16号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束，并鞠躬致敬。国际跆拳道联盟总裁是这一天乘飞机到达平壤的。